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听的这首歌的名字叫牛仔很忙啊。最近有一些互联网的创业者呢的确是挺忙的，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其中的两个人，也说两件事儿。我们的节目一直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些高科技啊，关注一些技术方面一些新鲜理念的一些改变啊，一些创新。但是在这创新当中，其实呢有人是真创新，有人呢只是说借这股东风把自己吹得胖起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变一变以下说到的这两个创业，两个和互联网，两个和高科技有关的东西，到底他们能不能做得成。在专家看来，做成的原因是什么，做不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久之前呢，有一家叫做游侠电动车的项目呢，在北京的三里屯开了新闻发布会，披露了非常好看的数据。这些数据呢，包括百公里加速呢是不到6秒钟，而且这个车呢可以超过现在有名的特斯拉，可以开很多很多公里啊，400多公里。但是这个事情当天引起很多人关注之后，第二天就质疑声不断。有人说这个车呢，它目前只是卖的是一个概念，而且呢，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吸引更多的资金不断的投入。甚至也有人说不太看好，根据它的宣布啊，能够在2017年或者2018年能够有正式的量产的汽车上市，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呢，和它同时啊，在一个时间段出现的呢，是一位号称是从美国归来的，年龄只有22岁的一位创业者。这位创业者呢，打造出来了一种号称是独创的技术，叫做云视链。在看视频的时候呢，就可以随之显现出视频当中，比如说这个人物呢，他喝的这杯咖啡，是从哪里来的？他穿的这件衣服呢，直接可以上网下单去订购。虽然说这个技术看起来很炫，也有人说他的公司已经估值高达6亿人民币，但是也有人说这不算是什么新技术，10年以前这个技术就已经有了。其实互联网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商机，互联网也现在每天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但是一旦和互联网有关系，或者说沾上互联网的这个仙气儿，我们仅仅就是一个概念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实体的商品吗？概念真的可以谱写出生产力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科技财经作家天使投资人醒客，欢迎醒客先生，您好。 大家晚上好。 还有呢，资深汽车媒体人于征，欢迎于征，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啊，这个醒客老师，我说了有这样两个项目，您呢也做天使投资，过去呢也投过很多项目，这俩项目有没有兴趣投一下呀？ 其实按说这两个方向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视频方向和汽车方向，但是可能做起来哈，就是没那么简单。就拿这个视频项目来说，就是就跟很多批评者一样的，因为我以前我在做视频的，应该说在10年前可能说的有一点点夸张，至少是2007年、2008年的时候。 其实关于视频相关的广告就有很多，什么挂角广告啊、热点广告啊。其实刚才提到所谓云视链技术啊，你可以看成是叫热点广告。什么叫热点广告？就是看视频的时候，根据他身上的衣服或者头发呀，就一些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呢可以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它进入到个广告。 对， 那么这种模式从今天来看哈，整个视频现在你看从2005年开始起来到现在10年时间，那实际上是互联网里面视频的广告主要收入还来自于比较传统的，就是那个视频开始播放的时候的那个叫 loading 前面的那个广告， 前面那个广告，其实跟电视台的广告很像的那种。 对，说明这么多年依然还是没有太多的进步，至少从盈利这个角度来讲。 对， 技术这一方面有进步吗？ 技术进步是这样的，就是技术进步在很多时候哈、是整个业务进步的一个动力。但是技术进步它并不能够成为业务进步的一个充分条件。比如说你看看热点这个东西哈、你是可以点进去，但问题是首先啊，这个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应该说在目前来看，它不是今年才有的，它很多年前就有了，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就是，即使有了这个技术，它可能在视频这个观看这上面哈，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应用的场景。比如说你看视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被动状态。就以前我们说电视啊，电视有两个状态，一个叫前倾15度，后仰15度。后仰15度是一个被动休闲的状态，休闲的状态其实人是不愿意去参与到当中去，就是看你播什么我看什么。比如看新闻的时候，一条条接着播，但你发现当这些变成一条一条的时候哈，下面人看的积极性没那么高。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电视，就是互联网电视哈，重新回到比如说我要做一种推荐，把东西连起来播。其实在国外，比如在 YouTube 这种上面，其实它那个有个叫播放列表的东西，根据你的观看习惯把这些东西组成一个列表来播给你， 他给你推荐。 对，所以这些相对来说它是不是一个技术，还是一个用户习惯和用户使用场景的问题。 所以照您这么看来，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云视链啊，我当时还看到了这个热帖啊，就是说这个小伙子年轻有为啊，是美籍华人还是加籍华人，反正总而言之他是在有着很好的家庭和学业背景。而且他的公司估值是6亿。 是这样，我们因为现在就是咱严谨一点说啊，因为他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没有太了解他多大具体的内容，只是从目前就是媒体披露的内容来看啊，应该是没什么新鲜点，但也有可能他们比如说他确实有一些就是真正技术上创新，他没有说出来，没有向媒体说，这可能性也存在，这种可能性。 好，这个咱们做媒体其实就应该公允公正，不偏不倚，这事儿是怎么样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情况。但是你说这个技术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如果你要是能够做出革命性的技术来的话，哎呀，就从赚钱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个盆满钵满，而且一时间也会引起全世界的很多人的关注。虽然说是从在美国那边学习回来的，但是如果说真有这样的好技术的，是不是美国人早就会让大家提前看到，早就开花结果了。 反正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哈，这个新技术新概念如何评估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的工业时代，其实整个社会是结构化的，比如说你看看就是矿山的企业，什么卖服装的企业，每个企业哈，就它的生产方式它的产品都比较有固定的形态。但互联网啊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一个行业，或者说整个互联网其实整个工业哈就向创新这块转移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哈，以前我们固守一个行业的标准可能更新的特别快。所以在互联网上现在就呈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都在做创新，至于说谁的创新更符合方向哈，这就很难讲了。然后加上中国呢对这个专利技术就是大家不太重视，就说你是第一个做出来的，也没有人哈说啊我就想着就要去申请个专利，然后即使你有专利了也很难说在市场上说啊我有个专利我就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在专利又不太受重视的情况下，你就发现哈，整个市场上开各种各样的花。我们这个发明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俗语叫，他说不要第二次发明同一个车轮。但是有可能在我们这种环境下哈，你就发现 很多公司所谓的创新或者新产品，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发明第二次发明一个车轮。 嗯，其实咱们想要创新，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总是发明第二个或者第三个车轮， 对， 这个事情也是于事无补的。 嗯，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叫云试炼的技术啊，这两天在互联网上也很火。 嗯、 跟它同样火的呢，是一款叫做游侠的电动车。一说电动车，现在大家可是高兴了。 嗯、 这两天不是刚出一消息吗？啊，北京过一段时间8月20号要开始限行了。但是呢，啊，单双号限行，但是电动车哎是不限行的。于是我估计可能这两天想去买电动车的朋友就更多了。 嗯、 所以现在电动车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我有朋友啊，有同事也去参加了这个游侠的发布会，啊，看完之后也倒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对于电动车的那种好奇心和那种兴奋，反倒是我之后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质疑，甚至还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我们还是说，就是关于用互联网的概念去造车这事儿到底行不行？例如他的游侠的这个主角吧，我们不提他是谁了，就是说我们未来要采购更好，就是最好的零件，要用最好的汽车代工厂，而我们还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可以来去像这个特斯拉一样来去做电池的管理技术等等等等。虽然说那天呢在现场也是向大家展示了一台实车，但是这个实车大部分好像是从别的地方借鉴来的，自己只是对于外观进行了一些这个更改啊。所以说我们今儿也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于征，你研究了解车很多年了，而且你也是第一批跑去美国试驾特斯拉的人。 是。嗯、 就这个游侠的这事儿，你当时去看了吗？ 我没有亲临现场，但是我却非常关注这款车，因为从它整个的消息这个爆出。然后到最后的这个质疑声，全程我都非常仔细的看到了，甚至说，我听到有这样的声音说，游侠的这个车就是当时展示的那台车，可以说就是买了一台特斯拉，然后换一下脸或者说换一下壳的事儿， 嗯， 啊，就是这种声音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当时其实让我感觉也是，感到非常的这种应该说是很惊讶，因为互联网造车应该说从去年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热词，或者说从去年就开始很多互联网企业开始涉足到了。 嗯， 那么到现在，那么游侠的这个出现反而激起了大家的这种质疑。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互联网造车的这种质疑，更多的是说，其实就是说也是在反映了说整个这个应该说是这种新能源车大家是不是在关注它一个正常的发展，或者说是不是这个概念炒得被过热了这么一个现象。 嗯，你看啊，我们现在都说互联网，大家呢都讲是互联网对于创业的一些改变，例如说手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厂商来去做手机，而且有一些国产的厂商做得还不错，你不管说大家怎么评论，至少它从销量上来讲它是赚着钱了，而且呢也让国货走出了国门，去了世界各地，例如说什么小米啊、魅族啊、华为啊、联想啊，咱们提到就每个不偏不倚的都说一说嘛，啊，手机是可以通过代工的方式，我这边出一个好的想法，写一个 UI 啊，甚至做一些优化，找一个厂商来去给我生产了，这些手机呢也能卖出不错的价格。据说啊，我听说这华为和联想都已经在全世界的出货量能够排到第二第三了， 是的 啊，都很厉害了。那么为什么造车这事儿咱就不能按造手机的方式来呢？ 首先其实从概念上来说，造车是可以进行代工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奥地利是存在很多汽车代工厂的， 嗯 啊，因为比如像奔驰的这个一款比较著名的 G 这个越野车， 嗯， 跟还有一款可能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的 Smart， 它有可能是同一个工厂出来的， 嗯 啊，但是这个工厂并不属于奔驰， 嗯， 而是属于另外一家独立的这个代工厂啊，这个是可能的， 嗯， 那么但是从互联网造车从现在说这个概念来讲的话，那么首先就是互联网只是在宣讲的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想法，它并很难说把这个想法落实到最后的这个实体上去。 嗯 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在造车的时候，就是从现在这些汽车的这个厂商，就是主机厂造车，它需要对于每一个零部件进行大量的匹配啊，也就是说需要很多的这种技术人员对于产品的匹配，包括产品的这个结构的设计，包括它的这种耐久度，包括成本的控制，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考量。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个车，就是现成的这个能买到的这个汽车，实际上并不是说一个概念产生的 产品，而是一个经过了由一个概念引发的，然后经过了很多的匹配，包括很多相关的供应商的这种合作而完成的产品。 就是、大家在这个中间当中，不是简单的说零件我买到最好的零件拼在一起都可以。 对， 它其实中间也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测试，各种各样的修改。醒哥先生怎么看呢？ 这是这样啊，其实在过去这十几年里面，其实手机行业其实经历了一个叫开放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也就是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头，你发现工厂与工厂之间是一个供应的关系，也就是说我给你供应一个部件，其实你并不一定呢知道这个部件是怎么造出来的，它的标准并不清楚，所以这个供应商跟企业之间哈、啊，它是一种封闭的或者半封闭的关系， 没错、嗯、 也就是这个技术到底怎么样，可能只有相应的合作伙伴才清楚。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你要造手机也好，造汽车也好，或者造其实各种各样都一样，就是说你发现你在产业里你想做出质量来，你需要有非常长的时间，一个是个人的技术积累，二一个是要产业链上的资源积累，你才能做得了。但是呢，从应该说是最近的五年多来哈，五六年，实际上从安卓系统出现以来，手机其实走了一条像90年代开始的那种就是开放体系的路线。 嗯， 就安卓呢，它会把自己的手机的，比如说架构体系啊，以及它的各个部件的标准都公布出来。公布出来之后呢，那意味着各个厂商啊，它可以按照标准化的方式去生产各个部件。 嗯， 只要部件与部件之间遵守相应的技术接口标准就可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哈，那么它的技术方案，就所谓刚才我们讲汽车的组装，那手机也有组装，手机组装本身是一个很高技术的事儿。 嗯， 但你体系架构开放了之后，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以公开的方式去分享这个技术和知识。 嗯， 然后你像以谷歌为中心，它把安卓的技术呢又以是一种开放的方式来分享出来，那么你就会发现在现在的市场上，你要生产一个手机的话，估计你有100万，你就可以生产一个段誉龙牌的那个手机。 啊、 哎，就 那有人买吗？问题是 你是做手机的 啊、 哦，但是从这个角度讲，你说这个手机是你自己去生产的吗？如果按照传统工业社会的这个概念来说，其实又不像是你生产的， 对，没错， 因为是别人的生产，你只贴了个牌子， 嗯、 对吧？ 嗯， 或者说你中间利用了公共的知识很多。其实，在美国哈、啊，整个这个开放知识体系啊，就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特斯拉，以及美国现在宇航局，就美国 NASA 其实也开放了很多技术，导致很多民用公司，比如一个新成立的公司，一两年的公司，我们说我们发射一个卫星到天上去哈、啊，或者发射嫦娥到月亮上去，是一个举国欢腾的事。其实美国很多民间公司成立了两年，可能就已经有力量把这个卫星送到天上去，送到月球上去。 对，就是那个马斯克的SpaceX， 他们那个猎户座都已经发射了。 但是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进展，其实是靠整个工业的一种升级，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信息化对工业化的一个改造的结果，就是很多技术标准，包括 NASA 自己一些企业哈，把自己的专利啊这些东西以开放的形式 看家宝拿出来。 对 对 啊，那这个回头我们再讲了。那为什么这事儿用在汽车上就不行呢？我们今天讲来， 因为汽车整个行业目前还没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没有走到这一步。 因为 余征，在你看来，汽车当中的看家宝是什么？ 首先来说，汽车的看家宝，从我们来说，应该是技术研发。 嗯 啊，因为只有技术研发才能够保证产品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基本的质量。 这所谓的技术研发，咱们给它落到实处，究竟是什么东西？ 首先来说，技术研发是除了咱们抛开造型啊， 嗯， 就是首先说发动机的动力匹配， 嗯， 啊，然后产品的这个结构的这个设计， 嗯， 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现在，比如说有 CNCAP， 就这些碰撞测试， 对， 啊，那么我们还能看到这些耐久性测试， 嗯， 啊，然后还有这些比如说质保， 嗯， 其实这些都是基于技术研发而产生的这个结果， 嗯，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一台车从最初的概念开始，或者说从最初的一个设计草图，到最后我们需要给它通过用钢板，用一些个塑料，或者说再用一些其他的这些辅助材料，最终组装成一台汽车。其中不光涉及到了结构力学，然后化学、材料学，然后电学啊，包括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物理学在里面的这种各种学科的综合的这种组合，还涉及到的就是匹配。其实从一台车设计，我们很多人都说可能用最好的零部件，甚至说连它的组装设备我们都说是最好的， 嗯， 但是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匹配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买一台发动机可能说是最好的，比如说我可能买一台奔驰的发动机，然后我可能再买一台最好的变速箱，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可能比较认知的可能是比如说 ZF 或者说是爱信这些比较著名的变速箱品牌，我买都买最好的，但是组合起来有可能它就不匹配。 嗯 啊，这就可能是，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想象就是是正正为负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人家做的这车不要变速箱，不要发动机，你什么吃奔驰都不要，我是电动机。 嗯，如果是 实际上它这个情况下，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核心部件哈，还是要采用传统汽车的部件， 嗯， 就是电动车。再一个是这样，就是说在就是如果从整个产业从封闭产业向开放产业过渡这个事情上哈，我们抛开具体的技术细节来说，其实还有一个驱动力量。你发现从 IT 业的整个发展上哈，这种开放总是有一个创新的公司来推动的，而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公司。你比如说早期就是微软跟英特尔来推动的整个这个体系叫 Winter 体系，实际上就跟以前早期的 IBM 就是那些机械大型机采取的封闭体系不一样。所以因为一个新秀他起来之后，他把技术逐渐推到向开放。你像手机上面，诺基亚以前的这些手机其实都是封闭技术啊， 嗯， 吃到了谷歌之后，你看看这个技术才以开放标准形式存在。那谷歌是对于一个手机行业来说它是一个新介入者，那么对于汽车来说，你看特斯拉，它是一个走在前面的，你看它是一个新秀，但是它利用了 NASA 的一些技术。那么在我觉得在这个机械比如说传统驱动的汽车里面，要把这个放开的话，其实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新生的力量，它在这里面去走。因为那些已经存在的汽车的那个制造商，它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在那里，如果它把这个打破之后，那是它赖以生存的一个。 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个产业链，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厂。 所以其实话要讲回来， 嗯，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游侠车， 嗯， 就这些人他提出这个概念，他们是有可能把这个事儿做成的。 对， 因为他们不是传统汽车行业的，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嗯， 但问题在于什么？微软在起来的时候，它后面它是靠它一个操作系统，一个创新的操作系统驱动这个东西来。 对。 那么你作为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领导者，那这种可能性是有，但是你拿着什么样的技术，你是否具有这个核心的这个东西能驱得动， 嗯， 这个才是需要细节考察的。 而不是说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光 我要做出好的电动车来给我投钱，我的梦想是要去买最好的东西拼在一起，我的梦想是要找最好的团队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做最好的设计，这些都是目前的一个饼，就最后这个饼还没有下锅， 就是， 还没有 你的核心技术，就是你创新的技术，那种独一无二的技术，而且还要能跟传统竞争哈，有优势的技术到底是什么？ 嗯， 而不是说仅仅只是个概念，因为概念你讲故事可以，但是你实际推向市场的时候，每一个工作都是需要扎实的。 因为其实，就是， 那回头再问问于征，就是那个为什么这个特斯拉的车人家就能做成呢？ 首先来说，特斯拉在。就是我们现在认识特斯拉，可能是从大概2012年、2013年，它出了这个 Model S 开始。 嗯。 但是其实我们追溯特斯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它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生产汽车了。 嗯。 啊，那个时候它实际上是通过那个英国的那个路特斯的一个跑车的生产厂家购买人家的那个现成的这个车的这个框架或者车壳。 啊 啊，咱们就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车壳，然后他装上他的电动机， 嗯， 然后呢装上他自己的操作系统， 嗯， 然后生产出来的车， 嗯， 但是那个时候产品真的说可以说很现实的说是失败的一塌糊涂， 嗯， 啊，因为没有人会认知，包括它的充电里程很短，然后实际的表现又没有那么好， 对， 就是失败的真的是一塌糊涂， 嗯， 啊，实际上特斯拉在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技术积累，所以再加上它。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跟刚刚老师说的是他把这个技术的开放 NASA 的技术给应用到他的新的产品中，才得到了一个积累后的这种爆发，可以说是厚积薄发，能够产生那种有爆点的产品。 对，而且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他们其实真正啊，你看卖的是电动车，我们看到他卖的是电动车，但是我看了一些说法啊，研究这行业的人说他卖的实际上是一种电池的管理技术，这个是它的最核心的部分。 对，而 就这么多的那种就是18650的小电池，它装在车下面，它不怕爆炸， 对， 不怕这些电池出问题，关键就是它的整个叫 BMS 的这一套电池管理系统做得非常好，这是它的核心技术。 而且特斯拉自己也在组建自己的电池工厂。 嗯， 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国内的互联网造车，我们说的就是说大一点，可能它是属于现在想做成一个轻资产的行业， 嗯， 就全部用代工，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互联网是我们全用代工来做， 嗯， 那么 实际上特斯拉我们看它其实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互联网汽车的一个雏形， 嗯， 但是实际上它在做的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 嗯 啊，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看到它在美国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电池工厂，包括它自己的工厂也是一步一步在组装的，我们在硅谷的时候也看到了特斯拉的工厂， 嗯 啊，实际上它自己是在做一个重资产的行业， 对 啊， 而手里是有技术的， 对，它有技术，而且它有自己的产业链，它在自己组合自己的产业链。 嗯、 虽然说我们也看到特斯拉上有可能我们能看到认识很明显的有奔驰的这个电动窗的升降器， 嗯， 这个按键很认知很清楚。然后有人也说它的底盘或者是来自丰田或者来自哪儿啊，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也都能够认识到。但是实际上它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产品体系。 嗯，哎呀，这个讲来之后，我觉得咱们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跟醒客先生聊聊关于现在这个互联网创业的这个潮啊。 嗯， 哎呦，我最近。不知道是因为做节目的原因，还是真的这股大潮来到了我的身边。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大家纷纷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创业，什么 O2O、 嗯。 然后我今儿在网上来查关于这个游侠车的时候，有人写了这样一段话，说第一波互联网企业高速增长后，大量的投机行为导致了泡沫破裂。现在互联网思维的风靡，产生了大量类似游侠汽车和云试炼这样的创业公司。但是深挖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只是资本运作的游戏，甚至呢是一些人设的局。那么类似创业公司的大量出现，是否就预告着第二轮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前奏呢？啊，这话说的比较严重啊。 我觉得这一次哈，就是泡沫有，但是跟2000年前后那个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现在这一轮哈，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炒作的，或者是这种完全由资本包装起来的情况，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更实在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在做一些传统行业向互联网转型的一系列工作，那么现实当中非常多的传统行业它是需要一个互联网，所以互联网加呀或者这一系列概念来支撑它往下发展的， 嗯， 就这个现实的需求是非常明确的， 嗯， 而且也是符合方向的，所以它的基本盘上哈有一个巨大的要求，也就是需求量很大，所以这个创业的浪潮哈，应该说它有个实体盘在支撑。 嗯， 当然任何一个就是热捧的东西哈，它都有一定的泡沫，这个里面肯定是风险，肯定是会有的。那么2000年前后的，其实人对互联网整个认知啊是缺乏具体认知的。那时候互联网能实现什么商业价值，一般的人都看不到，或者没有一些商业的先例在那里。所以那个时候快速增长的时候，它更像是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 嗯。 那么当然话说回头来哈，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整个这个创业浪潮会更多，那么一方面是有什么，就是整个国家就甚至全球范围之内都出现一个叫产能过剩的情况， 嗯， 就各行各业这个产能都是过剩的，那产能过剩情况之后，在现有的生产体制之下，如果你继续生产的话，其实它就面临一个，我生产可能是能生产，但是没人要啊。 嗯， 所以你现有的大公司的话，它你要很多钢厂什么服装厂，它没有办法维持生产，因为生产东西没人要，也多了。 嗯， 这时候就被迫就大家去创业。 嗯， 所以现在也是整个这个全球范围之内哈，由于产能过剩导致的整个产业大调整。那么这个背景之下，那国家号召这个创业，那么这是有这么一个宏观的前提在这里。 嗯，这个其实也是有着整个啊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里，不只是咱们国家，国外的国家也都是这样。现在全球大家都走到了这一步。 嗯， 但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说这个话题呢，真心希望说所有借由互联网这个人类的又创造的一个新的奇迹平台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更多有价值的增长。而且对于很多有梦想的人而言，希望大家能够在互联网的平台当中能够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理想。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也怎么说呢，就我觉得在这过程中也有不少人在忽悠，忽悠是不值得去投资的，梦想是值得来去追捧和点赞的。 对，就是还是要做实一点，因为现在传统行业那么多机会呢， 嗯， 就没有必要完全追这种特别新的商业模式，就是非常传统的行业里面其实都存在大量的创业创新机会。 嗯，对，咱不说就是那可乐人家卖了100多年就卖糖水，那现在依然还是大公司，依然还是赚好多钱的。 对，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的新鲜科技，希望说这些东西能够切切实实的转化成为生产力。在咱们现在呢，国家已经提出了互联网加的大战略之下啊，把这些生产力做到实处，能够去改变经济啊，给我们带来新的增长点，另外也是改善大家的生活，让我们在互联网的大潮之下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 1937年3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蒋介石的老同学见老朋友张群，因在对日态度上过于温和而被王宠惠取代，后者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他似乎更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这被日本解读为中国的抗日情绪高涨，使得日本公众开始厌烦温和。